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人来人往在，风的淋雨在，在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 睡意，我又看 闯进了我的世界，从容的登上王位，你要的我都给，不管爱的真伪，不顾一切。是我沉浸在某种氛围，笑自己那么卑微，沉浮在你的美，以为爱有那么一点机会，败给回忆，败给了你，起手无 Here like this, as it's so strangely somewhere between sorrow and bliss. Oh.

并在瘦弱光中窥视你，以我泛滥的手擦进那一丛的香气不已，在你矜持的医院现身传奇，如同一头麋鹿闯进一座荒原，我是一个动物踏进你的眼里，在热烈的鲜肉中闪烁，在缠绕的山谷中流荡，繁殖之中出落你花雀一样的脚印，而我只想抱你抱紧。自己归还，深埋进你的臂弯，并在未完之中落进你，以我残存的火燃起世间万般隐忍委屈，在你心月的背脊撑伞避雨，如同一头麋鹿闯进一座荒原，我是一颗动物踏进你的眼里，在热烈的鲜肉中闪烁，在缠绕的山谷中流荡，繁殖之中出落你花雀一样的脚印，而我只想抱你抱紧你，如同一头麋鹿闯进一座荒原，我是一个动物踏进你的眼里，在热烈的鲜肉中闪烁，在缠绕的山谷中流荡，繁殖之中出落你花雀一样的脚印，而我只想抱你抱紧你，而我只想抱你抱紧你。

别害怕，只是悲欢离合的梦。

不再是那张单纯的脸，那双清澈的眼，如果能让时间重新回到从前，我宁愿不曾改变。我们像两个平面上的

脆弱，起起落落，有每种别样的生活，看似遥远，就在身边。

可是再见吧，再见吧，苗小姐，能否原谅那个招惹你的少年，别让灵魂徘徊在这黑夜，我知道你不会迷失双眼，所以再见吧，再见吧，苗小姐，你不会理会我出现过的昨天，跟随那一缕阳光就能找到最美的世界。现在也只是个美丽的谎言，谁能用心去体会这疲倦，诗人为了大海放弃了一切。可是再见吧，再见吧，苗小姐，能否原谅那个招惹你的少年，别让灵魂徘徊在这黑夜，我知道你不会迷失双眼，所以再见吧，再见吧，苗小姐，你不会理会我出现过的昨天，跟随那一缕阳光就能找到最美的世界。那些不回家的青草又湿了遍，又会想起那个夏天，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，人见人爱苗小姐。 我的爱，我的爱，为爱归来。 少时间才能停止想念？在这样的夜晚，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道该找谁聊天？女人哭花了双眼，男人湿透了衣衫，两个人相拥却孤单，留下了什么遗憾在身边？牵绊到争吵用了多少天，从承诺出发一路提心吊胆，只因为不想走散。如果不爱了就别勉为其难，虽然我也不想说声再见，有说画出的缘却从不圆满，孤独化解一个人的狂欢。 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，但不能喜欢太多。在地铁站或美术馆，孤独像睡眠一样喂养我。你永无止境的坠落，需要音乐取暖。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，但不能喜欢太多。 喜欢一个喝着红酒的女孩，在下雨音乐奏起的时候，把她送上铁塔，给全世界的人写明信片，像一只鸟在最高的地方歌声亮亮。喜欢一个喝着红酒的女孩，但不能喜欢太多。是幼稚园的小朋友，笑声像睡眠一样打扰我。我们轻轻地挥一挥手，凝结照片的伤口。我喜欢一个阳光照射的角落，但不能喜欢太多。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，但不能喜欢太多。 風はどこから寂しさを運んできたの。泣いたりしたその後の空はやけに透き通っていたりしたんだ。父の言葉が今日は暖かく感じました。優しさも笑顔も夢の語り方も知らなくて全部君を真似たよ。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、あと少しだけでいい、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、だけでいい、あと少しだけでいい、もう少しだけくっついていようか。僕らタイムフライヤー、時を駆け上がるクライマー、時のかくれんぼはぐれっこはもう嫌なんだ。嬉しくて泣くのは、悲しくて転がってる。叶えたい夢も今日で100個できたよ。たった一つといつか交換故障。いつもは喋らないあの子に今日は微 時のかくれんぼはぐれっこはもう嫌なんだ。なんでもないや、やっぱりなんでもないや、今から行くよ。 喜欢，心情慢慢。

在中秋，你何时下山？记得带上卓玛 想靠近，他们是来自黑暗的生命，守护着某一颗漂泊的心，却在每一个日出的时刻隐藏起自己暗淡的身影。 其实这一切都已经写明，他们会在何时坠落向大地，在那浑浊的城市的梦中变成一颗流星点缀我们的夜空。突然这窗外下起了大雨，我问你是否还能看到星星，你说可以啊，随我闭上眼睛，他们永远的睡在我的心。 听见你的歌唱，是我们 定，也不能结婚。岁月啊，那就这样吧。 It's

哭泣。时代会莫名的喊出个巨响，而我在想着人生中没调和的去向，总是远的。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一醒来崩掉，在此刻还是会做个美味的蛋糕，让我睡个安心的觉，就是能被我拥抱的荒岛，总是暖的。 沧桑中独自向前行， 江河只是传说，天地如画，星辰吞没。想征服的不过是沙漠，珍惜最是难得，爱你让生命变辽阔，温柔被我唱成了歌，伴你人山人海不停留，春山有海风 固执幼稚的押韵，零零散散凑齐了真音，固执美丽的意义，固执空洞的美丽，飘飘然然空中遇见你，你是我未曾拥有发不着的亲昵，我却有你的吻，你的魂，你的心载着我飞呀飞呀飞，越过了意义，你是我朝夕相伴触手可及的虚拟，陪着我像纸笔像自己像雨滴，看着我追呀追呀追落到云里， 着另一个自己。